水皱皱沙雕雕，红尘已未老，有多少往事心头缠绕，对与错空计较，输赢都一笑，只恨这轻狂不年少。像那些炎凉冷淡闲言碎语，人情太劣悲，是谁叫我无需去理会，哪怕再多疼痛委屈也都无所谓，放胆再一回，雨滴下啼笑退孤换破经历，磨难不后退，浴火重生终要去面对，哦，为约定我不知疲惫，少年泪从不追也可归，总失败半滋味，都随血脉腾飞，要在梦里燃起火照亮天黑，许他年岁，少年泪到天涯都会，宁愿孤注一掷，不愿徒然伤悲，让雨打湿翅膀再坚持高飞。皱皱沙雕雕，无处不喧嚣，有多少海市蜃景纷扰，对与错空计较，又何惧跌倒，只盼着都几笔天高，少年泪从不追也可归，总是百般滋味，火照亮天黑，许他年岁，少年泪到天涯都会，宁愿孤注一掷，不愿徒然伤悲，让雨打湿翅膀再振翅高飞，少年泪如蝶坠也敢退，从不稀罕暧昧，只有后患是非，要雨过荒山大漠才能抹灰，分心少飞，少年泪轻风碎似流碎，总是匆匆又去，不待绿笑红飞，莫使佳人憔悴，赴叹至分。